好，嚟到 Otta Channel， 上个礼拜开咗期支票，就系咁个礼拜讲 X-Men 天启嘅，咁今个礼拜依嚟揾咗思杰帮我做嘉宾。 系啊，睇啊，即刻睇啊！ 你即刻睇嘅，当日星期四定系星期三晚啊？ 星期三唔系星期三晚冇啊，我 check 过。咁我呢啲 冇偷步， 冇啊 ，friend。其实又唔至于系偷步嘅，但系因为往我唔知道可能系太严重咧，即系之前嗰几午夜场，即系以前有啲戏系咁，佢今次就冇，可能即系电影公司有啲合约问题咁就唔即系就冇咁做。因为其实佢。喺佢早咗美國上咗成個禮拜噶啦， 係因為 已經 通常係上次嘅隊長都早，例戰都好似早過美國，早過 早好似都早咗成個禮拜 啊，係啊，唔知點解香港會早啲， 係啊係啊，因為往時就因為早一兩日咁，佢可能會星期三啊、星期四啊咁，因為美國可能就禮拜五六先至上咁樣。但系而家系早成个礼拜 咯，系一日迟个美国就正常啦。即系嚟晒大埔就系死事，一月上美国，日本六月先上，又点不会点都出晒街啦？佢先上日本拗晒头。 日本唔系例迟噶啦，而家好咗噶啦，日本 好咗，起码内战都照差唔多，都系同香港一齐上。 哇，往时佢哋排到系八九月之后噶嘛？ 佢唔知咩点排 啲外语片 拗晒头，我唔知其 佢系要配音定系点，唔知啦。 唔知佢唔系配音，佢因为美国佢都系字幕啫嘛。我唔知点解排咁后，配音唔知配几个月啦？呢啲嘢一两。 因为佢哋啲荷里活片会配翻，搵翻啲声优配音噶嘛。 就咪佢唔使咁耐，我真系唔知点解有时几个月到半年啦，亦都出埋卖埋添啊。 系咯。 好啦，讲翻天启啦。今次系 reboot 三部曲最后一集。之后我就睇未来同文战睇嘅，我唔冇乜印象第一集冇睇，我唔记得。 First cast Day of Future Past 同埋 Apocalypse 三集啦，但系而家好似话佢哋传闻就想开第四集就讲九十年代嘅，不过呢啲就听住先啦。即系正如当日 Amazing Spider-Man 二嗰阵时都系谂住 plan 晒好有第三集噶啦，咁而家咪变咗 Homecoming 咯。 你唔掂啊嘛？ 系啊，但系呢套我觉得佢有机会嘅，但系睇下啲演员肯唔肯啦，或者个导演肯唔肯继续帮佢续，即系续延续呢个故仔落去啦。 因为今次佢系接住上次 reboot 咗嗰个世界嗰、那个世界观啊嘛。 今次系啊系啊系、啊，所以后面系自由发挥嘅。咁所以九十年代，如果因为上次嗰三部曲都二千年噶、即都系要讲紧二千年。咁九十年代其实真系佢中间有个即系有十年系冇讲嘅。 因为佢上次我记得开头已经系大个晒嘅，成班 X-Men 已经系跟住 老添 老晒啦。跟住到咗未来同盟就系讲佢翻转头嘅，翻七十年代揾妖后。 然后 first cast 系六十年代就讲核弹危机嘛，然之后再过十年就系上集未来同盟战， 就讲成个世界宇宙大龙，咁阿 Wolverine 要翻去过去去改变历史， 系啦， 然后跟住 就有灭族嘅危机啦，佢哋， 而今次就系讲佢好啦，历史改变咗啦，就第一日佢又跳翻去转头，因为佢改变咗之后喺上集未来同盟最后 ending 系讲阿 Wolverine 一起翻身，那个世界已经系叫做佢老嘅世界咁啊，已经系。呢、这个就暂时有搬斜啦，因为我记得个 ending 系咁，乌合连八大眼一起身喺翻嗰间炸咗几次学校咧，间房里面嘅见翻晒啲同佢同事未死啊嘛。 哦，系嗰、那个就系二千年个版本嗰个世界嚟嘅咯，系啦。 今次佢已经跳翻九十年代，八十年代啊嘛。 八十年代而家系 成班靓仔嗰间就阿斯国仲阿斯国三识放 laser， 啱啱觉醒个 学生年代 咯，X 嘅基因咯，其实呢个喺。有啲咩嘅，佢哋有啲亂嘅，因為佢之前Wolverine 嘅 origin 係有個真係後都有個都真係後生嘅Scott Summer 出過嘅、但佢今次就改，其實有啲tricky 嘅，佢改咗，佢將佢原本原著係細佬係叫做咩咧Alex Summer，Alex Summer 就即係第一集嗰、那個Havoc 噶，咁、就而家變咗嗰個係阿哥，咁佢就話帶個細佬嚟 我歷史改變咗一啲嘢，唔同咗，係奇巧嘅啫，呢啲嘢就 係啦，就投即係去即係去翻學啊，即係 因為佢陣開始，因為佢就控制唔到 Lisa 能噶嘛，咁你冇人留佢一個陣周圍成日放 Lisa 嘅人，你冇留佢喺間學校度噶嘛，咁咪繼續送佢去X 教授間學校度噶啦。 係咁危險，因為上一次就係講。通即系上一集系已经讲啲变种人嗰个机嗰啲即系消息通晒天噶啦嘛，即系全世界直播晒咁 样。妖后就 周圍呢人家蒸發咗，周圍呢啦佢快變身冇所謂啦。 唔係啲圖都係啦，即係隱居咗喺 德國一個濕一個。 唔係波蘭定係係咪？ 波蘭應該波蘭。佢隱居咗波蘭，就一間工廠做工人，不問世事，結埋婚生埋女嘅。 係啦。但系就俾人發現咗佢係 Milton 咁就， 因為救人啊嘛，結果咧就一切係真係純粹算因為一次失手就係、是、捉佢人咧就殺死咗佢老婆個女咁啊Milton 失控之後殺曬所有追嗰啲差佬嗰啲警察啦算係， 係啊， 然後又俾天啟揾咗佢，然後天啟就將佢心魔挖翻曬出嚟，然後就等佢做四騎士。天啟嘅即係其實開頭咧，天啟即係將佢因為天啟嗱特色就係、是。佢每一次將自己能力轉到另一個變種人嗰時，佢就會加呢個變種人能力， 不停咁累積落去咯。 係啊，即係累積啦。總之就係我想得到能力最簡單就係我將我靈魂割你嗰度，咁我本身能力搭落你身體上面就走埋你嘅能力。咁 所以完全好勁嘅，今次都因為佢啱啱覺醒啦，叫做冇咁相對冇漫畫版嗰個咁嘅犀利啊。 其實今次都算勁㗎啦，因為其實今次佢係威雲係典型雲偶咯，又係。 因為佢電影版 turn 過嘅，因為始終太誇張，因為佢形體巨大化嗰個咧，其實佢原作係佢喺真實世界度可以做得到嘅，但係佢而家就變咗喺Professor X 個精神係啦，個精神裡面先至做到咯。 係啊， 佢現實世界就冇咁樣做。 因為再加變大嘅話，就更加唔知點算，點樣處理佢好難化分。咁啊，佢開頭講到今次嗰段幾好睇嘅嗰段，即係當佢轉移嗰時，突然間打有兩個開頭一打嗰條石柱，然後嗰條石柱飛落去嗰下，嗰段係好好睇嗰段。我覺得呢個我傳到去最深印象，反而嗰段。 哦，好，其實好緊張嘅，因為你睇佢點樣可唔可以阻止到佢嗰、那個轉移啦。但係佢其實轉移好曬啦，咁就幫佢著埋套甲，但係就變咗尾，即係臨尾就 暈咗佢咯。 未醒就將佢困咗喺個地底嗰度。 跟住就係開始就一，跟住一連串嚟話係阿X 教授以前女朋友去埃及就發現到天啟醒翻生，而天啟揾咗個偷仲係小偷嘅桑就 暴風女神。 暴風女神啦，就揾咗就踢咗佢做四騎士之一。然周圍收咧，收四騎士。Angel 變得 Angel 啦，即係開頭嗰段Angel 同埋嗰個我唔記得嗰、那個咧另一個變咗人。 Nightcrawler 即係野丑 打一場啦，跟住就將Angel 收咗翻嚟，跟住再控制自己嗰、那個即係用劍嗰個我唔記得咗咩名喎。 Sylock 同埋跟住再加埋 Magneto 四個咁四騎士。 其實任佢噏，因為原著又係不停咁換人嘅四騎士。 四我形容四老人嚟嘅，因为其实真系冇咩戏份唔多。 可以咁讲啦，真系有少少嘥咗嘅。不过呢个之后， 唔系佢威好睇。其实一开首先就系佢一学第一样好睇就系佢四骑士去 X 教授嗰、那个，又捉咗 X 教授，然后咧，点知就系阿独眼龙个哥放大住嗰时整到大爆炸。 哈！嗰段真系无辜啊！ 跟住系嗰段其实唔关阿天启事啊，即系纯粹叫做咩一时一走火咋。跟住嗰段咧就真系全系另一座好睇啦，激消华大显神威啦， 就系好似即系又系要做翻上集嗰啲嘢咯。 咪激消华本身上集已经系好离谱，今日仲要即系哇！你净系主角咁嘅待遇啊，去到因为嗰阵威到震嘅，你嗰啲已经唔系叫即系已经唔系快咗叫唔系超加速，你紧诶佢时间停顿咁滞，快到佢可以随时随地喺周围救，继续继续翻房揾人，跟住就揾完人之后见到罐嘢可乐，再入罐嘢饮住饮埋一啖嗰只。你使唔使咁全啊，英仔？ 系啊，因为上次始终喺一间房里面， 间房细啊嘛，你 系 跟住但系成间学校嚟嘅，你仲可以喺大爆炸嗰成间个几千分之一秒之间，你仲可以做咁多嘢？依家时间停顿嚟噶啦，围紧啦。 但系救唔到 Alex， 即系救唔到阿哥。 咁佢爆心嗰边嘛？佢喺爆心里面咯，一下已经爆死咗。即系话应该咁讲就系、是，佢救咗佢，当佢可以喺度超加救人嗰时候，佢个哥死咗啦，已经系。咁冇噶啦，呢、這个爆，跟住就系去嗰个深山嗰、那个雪山里面嗰个研究所，嗰段反而麻麻咧，好睇嗰段，嗰段纯粹系俾阿乌弗尼客串嘅啫。 我捉咗佢哋翻去，因为上一集嗰、那个年青嗰个将军咧，就将佢哋捉晒翻去，然之后就谂住盘问佢哋发生紧咩事，因为当时个世界已经开始震，即系啲震。 因为Magneto复活啊嘛，啲人揾翻佢出嚟啊嘛。 一方面啦，另一方面好。 另一方面是讲佢哋，哦，因为佢已经讲佢用咗嗰个 Cerebral 将全世界嘅核武解除晒。 嗰段系嗱，嗰段咧我系几意外嘅，因为通常呢类啃咧就一定就系咩，攞入全世界核武，然后周围放炸，加世界末日噶嘛。但嗰段就系佢将所有核武射上天，射晒上天空。 但其实唔系好合理喎，其实射上天空都始终系有啲粉尘会跌翻落嚟。 但系呢就我呢唔系好重要，但系意外有少系惊喜嘅，因为佢处理就系真系冇落喺一好老土嗰啲，就系俾你估得到，即系你估唔到嘅就系估咁嘅处理啊！嗰啲我几中意嘅，系先唔好讲话有份就会跌翻落，但至少喺佢处理手法上，我觉得系呢招几叻嘅呢个，因为好合对天启嚟讲就系、是、我唔需要呢样嘢，我都可以毁灭世界，我使乜用核武啫？对佢讲，我唔需要呢样嘢啊嘛。 啊，同埋突顯翻佢哋啲能力嘅，因為你哋人類就恃住有火炮呢啲，有啲快 眼 啫嘛，佢哋因為變種人嘅能力就係起曬佢哋自己身上根身噶嘛，你根本唔需要額外嘅，唔需要點樣啲額外嘅武器。 即係所以冇消滅曬啊嘛。跟嗰段幾嗰段，我嗰時係處得幾好，係又係驚喜嘅嗰段，我覺得係其實最好睇嘅戲啊。 同埋佢係將 Professor X 連結翻落去嘅，因為始終佢哋喺美國 New York。然之後，Apocalypse 即係天啟，佢係喺開羅啊嘛，即係印喺埃及，埃及嗰邊一個東一個西咁樣，你突然間你又即係當然佢可以穿梭得好快，但係佢係用咗嗰個精神去連結，然之後先至知道 X 即係知道 Professor X， 即係透過 Magneto 去知道有 Professor X 嘅存在，之後先捉咗再引發最後嗰出場大 battle 咯。 唔係嗰場咧，就係、是、因為佢喺度救人方面，就係佢起金字塔啊嘛。佢要因為佢做咗儀式，一定要做金字塔，就喺埃及起咗金字塔出嚟。 哦，嗰、那個都係有啲快，即 係真係時間有限咁啊！並唔係，唔係應該咁講。對於佢哋，對於美圖同埋天啟嗰個能力嚟講，起咗金字塔好快啫。因為佢可當你好操縱磁力嘅話。佢話咁快搞掂咁多， 不過呢個係其實佢係呼應翻上一集嗰、那個最後嗰個彩蛋嘅，最後嗰彩蛋就係講佢哋就係講阿 Apocalypse 就起金字塔啊、嗯，其實都可以合理，但係喺劇情上你就覺得哇一下就一下 時間有限， 起個巨型好巨型 好巨型啊！真係仲大過而家開羅嗰座金沙金字塔添啊！ 嚇，所以又有啲。即系你会觉得哇，真系好鬼 唔系咁，唔系呢类冇所谓嘅，因为佢反应佢都夸张，可以唔争在啦。 嗯， 跟住就系、是、跟住咧就全本片最高片酬嘅男角，但系只影十分钟嘅 Hugh Jackman 1000万啊！佢话妖后系同一价钱最高片酬。 哇！但系系咯，但系好辛苦嘅，你妖后净系化妆，你睇 Hugh Jackman 啲衫都唔使着嘅啫，咁就戴个头盔就。戴个头盔就掕啲电线出嚟，走出嚟咯。 咁冇法啦，因为佢系得佢而家佢系全个 X 物系里面最卖座啦，最叫有叫座嘅男星。 系噶系噶系噶。 呢套嘢你如果冇佢呢个彩蛋嘅话咧，又吸好吸引吸引咗人去睇，因为佢哋 trailer 最后都要整狼爪出嚟，佢就吸引你睇啫嘛。你有人入场就系为咗睇佢。 系嘅，不过系嘅，因为你始终同埋上一集就始终因为将原著咧，即系改咗做Wolverine 做主角啊，因为原著嘅 Day of Future Past 其实系Kitty Pryde 即系 Shadow Cat 去穿梭时空噶嘛，咁佢就改咗将佢变成系 Wolverine 去穿梭时空咧。上一集其实系将嗰个成，即系你将佢扣除成本之后咧，收益其实系收益最高嘅其中一套X-Men 嚟嘅。 冇办法啦，因为成个 X-Men 系列里面，你真系得 Hugh Jackman 弹出嚟啫嘛，佢有叫助力。咁你老嗰啲，你老以前嘅赤王同埋 X 教授都已经变咗后生啦。咁佢两个僆仔唔够叫助力，咁你成套片你冇一个真系压到阵嘅巨男星嘅话，你霍士唔安心咯。 同埋上集系 fans 睇得好高兴嘅，因为你始终有两个世界嘅对比啦，同埋有一堆你似好难，即系如果唔系一个咁样嘅末世时空咧，上一集好难你好难想象会出Blink 啊或者 Warpath 啊嗰啲嘅角色嘅，因为原著基本上都系啲末世嘅平行时空先至出嗰啲 X-Men 嘅啫。 你唔係講出唔到，但係今次又 即係佢喺城市嗰度係好太誇張嘅角色嚟㗎啦， 即係有啲犯規嗰種。 係啦，又同其他真係現役嘅 X-Men 又唔多交集嘅時候，好難將佢寫入去個劇本裡面㗎嘛。 所以佢就咁，即係咁冇辦法啦。 咁上就係 fan space 咯，再加埋你有一個cast， 即係有Hugh Jackman 呢啲 cast 咧，咁就變咗即係贏。 即上集是赢得很紧要的。 上集我就是讲的 ending， 就是刚才我 off mic 以前都讲，就是 ending 是真的叫做你冇理由喺最 ending 里面睇妖后咧玩天人交战，心睇神杀总统啊，大佬。通常 ending 嘅大战首领噶嘛 ，ending 嘅一个角色主角嘅心理挣扎，唔系话唔得，但系起码之前就打过，之前冇打，又唔系打得好劲。即系有呢个系，我觉得佢成个 future pass 咧系争呢样争啲。 佢系啊，临尾就长咗少少咯。如果 孖咗 集就系啊， 就喺今次冇咯，去今次塔，一路头一路打。打首先打和，跟住救，跟住一个中途就救咗 X 救出嚟喺呢个小屋度，然后逼佢出嚟打第二镬，然后就跟住先至跟住就打完，咁起码有一场就系、是、你起码打成大半个钟咯，大佬。 有冇可能都有？ 有啊有啊，前半一净系佢四又去金字塔，由佢离开雪山坐去埃及打到救出啊 X 教授嗰度，差唔多成23分钟啦都。即系佢每个，因为佢每一个战斗都成十几分钟啦。 咁系佢同人多，每人打几分钟，你夹夹埋埋都十几二十分钟，跟住再描述嘅话，咁都差唔多，起码超过半个钟。 所以大半钟佢打咗，其实算系算长噶啦。同埋 爽、啊、 爽快，起码就系我哋要，因为之前最麻烦就 TVB 同 Pass 咧，系打喺过去部分打得好差，打得唔多啊。 系。 佢打到系薄，打到系真系唔够皮啊！系真系，你睇得开，上次我打到你睇得超唔够过瘾。 但系佢要真实系一啲咯，如果你 即系佢卖点就系历史改变咗嘛。佢如果你话即系你 off 飞国啊，真系如果佢加多啲未来部分打到去，加多啲即系硬要加打到落去嘅话，会好啲嘅。 系因为未来就可以打得再夸张好多啊嘛。 系啊，但系佢冇嗰啲啊嘛，变咗就系、是、吓。你最后 ending 嘅大高潮竟然系阿天人交战心理挣扎嗰啲嘢，你唔好啊，大佬！即系我嗱呢套唔系炮谷片，我知道 X 唔算唔系炮谷片系列嚟噶啦，但系你都唔使咁有深度啊嘛！我真系顶佢唔顺，今日好咗啲。嗱，今次咧四骑士咧真系好老油，顶佢个肺。嗱，四骑士有四脚嗱 ，Angel 咧就系超老油嚟嘅，有啲出嚟好威，结果两嘢都唔好似冇点样嘅收工啦。跟住其他两，跟住咧，阿暴风女神同埋阿赤翼王咧，唔打唔死得嘅，剩翻阿 西洛 咧， 有嘥咗， 嘥咗，结果就你最后都系最后你咪成班围牛一个天启， 系咯， 你咁样四个骑士，你四骑士意义系咩咧？ 即系好快，你要俾个藉口打低咗，至少将佢病埋一边，然之后就要去帮Professor X 去。去即系去保护佢，去攻击呢个天启。 因为佢要系，因为佢就阿布雷斯 X 就要佢转入去天启个心灵魂里面去同佢打啊嘛。呢段其实真系好辛苦地安排，因为佢作为主角，你系最后一战，你唔能够叫佢最后一战你瞓咗喺度嘅。依然我觉得系真的，我谂系拗尽脑汁谂点样令阿 Professor X 喺最后一场战斗有啲气氛嘅，唔系话净系得个斋瞓喺度做瞓喺度等人救嗰只。 同埋咁佢真系，因为佢现实唔行得啊嘛， 所以令佢心灵里面可以同打拳脚交 咯。系啦，佢系要就系、是、要走入佢个即系心灵世界里面，再同佢即系企喺度同Apocalypse 打，但系 Apocalypse 就巨大化，将佢揿低咗啊嘛，始终都系唔够。 同埋解释咗阿教授点解变光头咯，光头化。 但系呢个有啲咩嘅？有啲，我觉得我嫌佢冇，即系你话冇伏笔啊。 不过正，不过你睇阿天启个头咯，你都知道啦。纯粹因为佢之后转咗一半啊嘛，咁甩晒头发，咁咪转就系。另一个就系典型太急啊，因为其实佢真因为人太多角色，所以有好多角色叫做有啲就系设定好劲，冇乜表现，即系嘥即系独眼龙啊。 其实唔使讲有啲基本上今集啲角色咧，基本上都系描写薄弱嘅。你睇 Jean 啦 ，Cyclops 即系Scott Summer 啦，同埋Nightcrawler 即系佢系即系交通工具嚟嘅啫嘛，佢变咗交通工具 嘅啫嘛， 系啦，即系头先讲嘅 Four Horsemen 啦。Even Magneto 如果你唔系俾佢同个妻即系老婆同个女交即系。其实特登俾佢即系因为个卡士呢个演员即系贵啦，咁一方面贵，同埋佢都好戏嘅， 佢都好戲咁就交咗兩段嘅，因為佢有一段話講佢翻咗去 奧斯維辛， 係啦，去 講翻佢當初當年嘅呢個故仔， 係啦，嗰、那個集中營，然之後就掃平咗嗰個集中營噶嘛，嗰段咯，主要係兩段係特登加咗氣氛。 咁因為佢始終係當喺名義上嘅第二主角。 嚇、啊，你諗下 Beast 即係藍獸都係冇乜。即係佢係負責統籌咁樣，然之後 又唔覺得佢點樣統籌。 另外你再講深入啲嘅話，你Quicksilver 最後同佢同 Magneto 嘅關係啊，冇乜 好曖昧嘅，係 咯， 因為佢 交代不足咯。 不依段嘢佢真係我即係討論嘅，我之前討論就係佢唔覺得啱嘅，因為喺嗰個情況就係、是、出面打到 Blim Blam， 而阿 Magneto 咧就已經喺毀滅緊世界。喺嗰時候咧，你好難走出去同佢講就係我係個仔嚟嘅，哇！好嚇好肚，即係你睇潮語虎之後，頭先之後我睇潮語虎咪而家動畫播緊嗰段， 係 我大佬出白面姐復活，成日本朝嘅大危機，你阿媽已經諗住一心諗住叫要自己條命封印白面姐，你幾時候同你阿媽講話我想飲你味精湯？唔係啊嘛，細路阿小弟弟，呢時候唔係講啲咁嘅嘢噶，你睇下你睇下風頭火勢啊，唔得，即係一樣啊，阿佢消化就係。世界末日嚟紧咯！你班朋友，你啲同伴喺出面打个 bang bang， 天启后面就嚟复活，就又转咗转移 Professor X 嗰时，你如果你呢个时候话我哋个仔嘅话咧，你会觉得好戆居啊！呢样嘢我觉得绝对系同埋又即系我真系谂唔到即系佢想嗰日，同埋呢样嘢啱嘅就系、是、你想同佢认翻，但系到真系面对嗰个老豆时候，你系唔知点讲，因为我应该点讲咧？就算唔好话世界末日，即系唔好话世界末日咁大，因为突然间。你想同你親生老豆咯？我哋個仔，你講唔出口嘅，因為點講啊？ 係，但我有啲失望嘅係，其實佢因為前面佢鋪線就係講佢想相應嘛。 所以相應，但實際上啱，因為我其實喊嘅就係、是、你想有一件事，到真係見到你老豆喺你面前啦， 佢仲毀滅緊世界。 喺嗰時候，你係唔知點講，你係我都喂換咗係你都唔知點講嘅，因為冇人喺個時候做話你啊，我係你個仔啊咁啊，大佬，同埋啱啱佢老豆話。我而家我无所有啦，咁啊！突然间话我哋个仔，哇！你要成年7,07，你有咩居心啊？即系又系好难讲出口嘅。 佢我觉得佢个呢个收尾系放轻咗嘅。佢系不过佢好就好在，佢起码后面都补咗句，就系、是、最后好唔记得系咪佢同都系同妖后讲嘅。佢始终都会知嘅，咁样佢打完之后就补咗。 唔系佢见 佢消化同阿妖后补咗一句。 因为阿美图系佢收口系因为见到妖后，因为妖后同佢个关系嗰种关系就系、是、佢自从佢先佢同佢系少数地佢系一种叫认同感嘅人嚟嘅妖后，所以佢见到喺佢面前，佢觉得就系自己仲未算系一无所有，呢个系佢开始收手嗰个关键。所以妖后其实呢个角色就系佢真系识净系识变身，冇乜能力，但系。佢喺个戏里面占戏，算系即系第真系其实算系第二主角女仔女主角。冇佢嘅话，我成期本真系后面我唔知点受，又占戏重，好多关嘅戏都系佢带嘅，最后都系佢。虽然佢冇得打佢， 我因为 Professor X 俾人捉咗嘛，然之后个成间学校俾人炸咗，咁最后系最老资格就系 Beast 同埋即系蓝兽同埋妖后咯，就系佢哋两个即系带。即系再即系统领翻个 X-Men， 然之后就再讲即系最后嗰场大战咯。同埋呢一个就系你讲点解妖后同Magneto 即系有个即系佢见到佢会有啲感情咧，其实就你可以 flashback 翻去 first cast 嘅 first cast 同埋future past 又系讲紧。first cast 就係講 Magneto 最後狂性大發啦，即係叫佢覺得自己係覺醒啦，就殺咗即係殺咗啲即係想殺曬啲軍人嘛。但係然之後 Day of Future Past 就係講妖後最後立馬即係冇殺人，即係冇做到殺人呢個動作嘛。其實有啲去呼應嘅，但係即係呼應翻就係、是。Magneto 喺 First Class 嘅時候說服咗妖後加入佢個陣營，但係去到 Future Past 嗰陣時咧，妖後咧就係、是、反而就俾Professor X 說服咗，就冇去執行佢嗰、那個即係 Magneto 嗰個思想嗰、那個即係嗰啲即係點講叫做強者即係適者生存，強者即係強者要強嗰個理念啊嘛，咁就。嚟到呢一集就變相其實妖後說服翻 Magneto 轉頭，係即係有一個承繼嘅。 呢樣我幾好啊！佢做咗幾，因為佢將嗰個關係嗰個就係一個傳承啫。做咧，我呢樣我覺得係幾好嘅。 算系射，但系到最后又系变就系真系唯有战就好典型就系 X-Men 式嘅唯有战，一个大佬嘅成村一齐围上去。 同埋其实不过有样嘢都你要讲唔，我即系我作为即系原著嘅 fans 啦，咁样都有啲唔好嘅就系佢全部角色漂白晒。你要谂下原著嘅 Magneto 同埋妖后啊嗰啲啊，全部都系坏蛋嚟嘅。Even 到即系到而家，佢哋都喺漫画都未漂白晒，但系电影系一次过冇一次过啦，即系分两三次咁就将全部 X-Men 漂白晒。 因为佢好 关 注嘅，因为反正 reboot 咗世界，随便玩都得。 咁都系，但我即系担心佢越嚟越少，即系对家可以出啫。 对呢样嘢我。啲麻烦啫，因为始终就系佢而家 reboot 晒之后，成个差唔多叫我所熟知嘅 X-Men 嘅所有都已经白晒咁滞啦。 其实任佢玩嘅，你就嚟 Jean 嘅，即系你 Jean 系啊，唔知成日一系又成日都系做最后反派，突然间变咗个反派。 系 Jean Grey， 但系佢而家似乎 Phoenix 即系觉醒咗个能力，觉醒咗之后就好似应该唔会好似上次咁再突然间暴走啦嘛。另外佢同 Wolverine 嘅关系就提早咗咯，因为上次就去 X-Men 第一集即系嗰阵时佢哋先至正式见嘛。其实大家都即系有翻咁上下年纪，三十几即系四十都有啦，应该即系我讲阿 Jean 啦，同埋 Cyclops 啦。但系而家就变相系佢学生时期已经救咗 Wolverine。即反而系佢嘅救命恩人嚟咯，而家 有啲事即系变化大咗咯。 而家你即如果真系拍第四集嘅，我有呢一方面都几期待嘅。 不过而家应该下一次就应该就系 Wolverine 最终章噶啦。 系啊，但系好担心系。 因为 Ending 就系而家 Ending 就已经话到明系摆明就 Weapon X 就系已经系 Wolverine 噶啦 ，Ending 就已经系透露咗即系做彩蛋噶啦。 系 预咗嘅，应该咁讲就系、是、咁。你短期内亦都唔能够话。即刻嚟嘅 X-Men， 你起碼都要擺出 嗱，但係呢個係一個隱憂嚟嘅。如果佢真係開拍第四，即係呢一個續埋第四集嘅話，狼人係個即係個片約係冇曬嘅啦嘛。 因為佢片約應該佢因為而家所知道佢就仲一套 Wolverine 最終章。 係啦，咁咪唔出得Wolverine 咯。 咁我唔知佢應該唔做，應該就 Wolverine 佢終於完咗㗎啦。佢即係成 Hugh Jackman， 啲 Hugh Jackman 話到明係唔準再拍嘅，就始終一來就係佢自己表示就唔準再健身。大佬要五十歲人操到咁，其實好辛苦嘅。 但係咁個票房壓力就好大咯喎，可即 係。所以 Wolverine 佢咪好小心咯。而家 Wolverine 佢仲係一度都唔講㗎，因為佢知道就係依個係 Hugh Jackman 最後一個企劃，最後一套電影。你唔覺呢套電影你一定要大收特收嘅，唔係嘅話你唔掂。所以佢其實都幾大危機嘅。 咁反而就可能要個 Wolverine 個故仔，即係可能要 Jean， 即係後生版嘅 Jean 同埋Cyclops 要喺可能 Wolverine 第三集度客串埋。如果唔係佢哋嗰個故仔就即係冇得講嘅，因為你冇咗 Hugh Jackman 你就算拍第四集都冇狼。即系唔会出狼人呢个角色， 所以你一定喺Wolverine 第四嘅最终章里面，用佢哋嚟做一个过渡性角色，咁再由佢哋带落去第四新即系新一代X-Men 里面，咁就比较好讲。唔系我都唔知点算，因为都几大，而家真系超流行嘅，而家系佢成个佢因为霍士系最麻烦就系 Fox 奶嘢叭叭声，而家咧虽然我收到风就系、是。Deadpool 就已经系筹备紧啦，第二集 系好快啊！呢个 趁打趁热啊嘛，翻死佬。 唔系同埋佢嘅 fan 呢个 franchise 有得打咁，即系点讲啊？佢揸住 X-Men 呢个 franchise， 其实Apocalypse 已经系第九套啦。佢哋谂住仲开第十套，即系佢哋会有 Gambit 啊嘛，玩得几多得几多，你趁住同埋 Marvel 个势，你可以有即系有得倾啊嘛。 因为最麻而家好处就系、是暂且即系三间电影公司嘅超电影系英雄电影里面 ，DC 出师不利濑咗嘢，短期内佢哋而家暂时到此啫。特工队咧，因为有人睇优先场就话系几好嘅，系后屘几好嘅，咁就即管听住先啦。因为呢套嘢，因为又啲攞啲反派做主角嘅柴口嘢，但系有冇可能好似死侍咁大收咧？我其实有少少保留嘅，应该会好睇，但问题就系你呢套嘢，你唔系华纳嘅主力打啊嘛，主打你算都系正义联盟啊嘛，你正义联盟班有拆，你正义联盟班有嗱， 蝙蝠俠咧一定睇佢點搞啦。Ben Affleck 已經喺度寫緊劇本嘅啦，據出面傳緊，講緊好似話傳緊會拍係蝙蝠對同第二代羅賓嘅故仔。跟住綠光俠啊、神奇女俠嗰啲又喺度度緊。咁你點就你點？ 唔係 Wonder Woman 拍緊啊，拍緊啊，唔拍完啦， 拍完啦，佢而家等幾時出啊？ 做後製啫嘛，下年嘅啦，下年一定。 但係今年出唔切啊嘛，今年。所以而家就係頭痕啦，今年變咗就係今年。 唔同埋個古仔你都唔可以爬，即係唔可以太接近 Suicide Squad， 即係個自殺特工隊嘅。 係咯，今年佢好似就而家就睇下，因為幾尷尬又話。 佢應該最快都下年三月嘅啦 ，Wonder Woman。 但係三月啦，應該下年三月啦，做大作咯。 係啊，下年三月三四五咯，即係時間。 好啲嘅，一下年三月嘅話，佢對手係佢對手係主人黃昏，最近。 夹你系咩？ 好啲嘢，好似因为过咗之后行三月五月上《月人黄昏》，冇记错嘅话，咁呢套 我因为《Homecoming》嘅后九月嘅，哦唔系五月，下年五月系咩啊？系《Guardian of Galaxy》。 哦，系啊，记错咗。呢套简单啦，呢套就要冇人，因为虽然话呢套嘢第一集口碑唔错，但系相对讲冇咁大压力噶嘛。你唔系话对住复仇者嗰、那个、那个班仔啊嘛。 哦，因为佢相对似 spin off， 同埋佢系即系佢带两嚿即系嗰啲 Infinity Stone 出嚟嘅啫。 系啊，佢相对讲系比较细啦。急同埋急同埋 好平啊！呢套你都可以平平地拍，因为全部场景嚟喺个 Guardian of Galaxy。 唉，就讲真，因为而家对住个场景啫嘛。同埋呢套嘢佢都唔系话大制作啦，叫做中型嘅中型班啦。所以佢所以就霍士而家就頭痕就係真係唔知安排佢嗰啲佢一堆，因為佢最麻煩就係佢成日雖然話就話佢有佢一堆 X 問題，佢啲 X 問題得啊 Wolverine 一個係撐得起嘅，其他一個都夾硬下，佢又唔可以隨便拿一個出嚟做主角。 所以佢咪想下次即係再拍係Deadpool 之前應該 Gambit 嘛，即係佢想捧牌王，所以佢簽咗 Channing Tatum。就拍呢套即係 Gambit 嘅一套獨立電影嘛，但係佢前面又冇點樣鋪，因為我初頭以為佢今集 Apocalypse 會有啲滲啲，滲啲 Gambit 嘅，結果都係完全冇。 滲 Wolverine 我最 Wolverine 因為就滲咗。 咁呢個一定㗎啦，你揾得下算啦。喂，你諗下佢 reboot 三部曲，佢 first cast 啊，佢。Wolverine 即系 Hugh Jackman 得一句对白啫嘛，就系、是、fuck off 啫嘛，都要揾翻佢嚟做，即系嚟串一串个场。 冇啊，你真系叫做担到起嘛？你唔即系呢样嘢唔似 Marvel 随便开个 Marvel 两三个演员可以担到起，但系佢得佢一个啫嘛。而家 Marvel 系列里面，不过就系Chris Evans 同埋Dolly 都仲可都可以掹到嘅。甚至串你上嚟，你边时咪心即纯咯？何四士话斋，你唯有黑鬼着住件即系黑色大褛，好有型咁讲说话，嗰啲啫嘛。即系佢担起就冇啊嘛佢。 Chris Evans 其实争啲嘅，如果相对 Robert Downey Jr.， 但系如果即系好似其实好似 Winter Soldier 好似咁啫嘛，你群星拱照，你咪揾多个Black Widow 嚟即系嚟捧。 捧 起啲。 有几个系唔系主角，但系担到起嚟Black Widow 咯。 系。 担到起啊嘛，黑寡妇啊，咩佢系可以撑得起嗰、那个，即系作为一个绿叶嚟讲，佢系撑得起嗰个气氛啊。呢样嘢就 Marvel 佢成功 ，Marvel 有利地方。有时好几套其实佢啲二线都系靠黑寡妇撑嘅啫嘛。 吓，正如你 Civil War 咁咧，其他嘅角色相对嚟讲，你唔想睇队长，你都可能会想睇 Iron Man 啊，你想睇Scarlet Witch 啊嗰啲噶嘛。咁啊，即系用嗰种。我又唔想话系人海战术，即系但系佢基本上佢系真系个优势系在于角色多， 同埋佢角色个都有啲一，佢一个咪 Mister 就两三个加埋就已经够照，就算唔似因为同埋就系佢唔似X-Men 咁乱嚟乱去，但系一大堆人，同埋好远太佢太多，佢真系多过龙， 同埋佢 cast 佢系 cast 人，即系佢即系点讲啊？佢面试啊，叫做佢揾人系有一手嘅，你 Marvel 嗰啲，你谂下 Chris Evans 即系。真系而家兜翻要都要赞一赞 Civil War， 佢掹直升机嗰场啊！你真系即系我讲第三集嘅 Captain America， 你真系揾啱人做噶嘛，先至做到嗰个效果啊出嚟啦！ 即系冇办法啦，呢样嘢真系你真系唔到你唔服 Marvel， 即系入咪嚟搞串咯，好简单。你知唔知点救 DC 啊？好简单，将 DC 动画电影版权卖咗俾 Marvel 咯。 喂，争啲城市啊！当年不过好耐啦，呢件事就你谂下， 讲诶、即系翻翻去 Apocalypse 嗰度啊，今次嗰个 Apocalypse 其实个造型咧，有啲人即系 fans 嚟讲咧，都觉得即系有啲有啲点讲啊，佢个造型系争啲嘅。因为相对嗰、那个漫画系一个大隻佬咁嘅造型啦，同埋佢嗰个邪气咧系即系点讲？ 我觉得佢唔系邪，佢喺度电影佢想表现嗰种唔系邪嘅感觉啊，反而系一种叫做咩？即系神啊！佢想形容一个真系叫异能者之神啊！嗰、那个感觉啊，佢 feel 系佢又唔系想做一个邪魔嘅感觉。 但系就系个电影嗰个造型有。我尤其是面相啦，即系套甲就唔讲啦，佢个面相有少少邪气嘅，变咗就系、是、佢又 神又唔好神得晒， 系啊，唔得，即系唔得嗰个观众嗰个心啊，变咗即系觉得打到你系即系理所当然啦呢样嘢，系咪？咁就 点佢唔系点讲讲就始终 同原作嗰 陣，霍士佢始終都受限咗佢反派嗰形象，即係佢仍然唔敢突破所謂嘅漫畫嗰個限制。比如講 Marvel 電影，其實佢係真係可以完全唔係漫畫嗰間就係內戰咁樣。阿齊莫男著佢完全唔係漫畫，佢唔理漫畫個男著咩，主要就係我掛呢個名，就係你個人嚟嘅。呢樣嘢，但 係因為 Marvel 係可以用原著去吸翻轉頭噶嘛，呢個就 而家漫畫轉曬之後，間就係頂你個肺。咩队长系九条蛇嘅，九条蛇人都咁死嘅，点咩啊？喂，对于美国漫画为求炒花生，为求爆点，为求上报纸头条，乜嘢都咁死编剧咧？我已经见惯熟噶啦。 呢、這个系即系点啊？叫变咗传统咁样咁。 唔系，即系讲就系自从超人之死一死上晒啲国际版头条之后，过分过，总之系一有大镬嘢咧，一定即系搞清楚大镬嘅。总之就要搞到咧，佢博个希望炒个劲出嚟啊嘛，叫啲你整个劲，我更劲嘅，越炒越。 唔系，其实佢哋系掌握咗个技巧，因为佢哋将个话题陷咗落个角色度嘛。你超人之死之前咧，嗰啲唔系冇话题，但系佢话题就喺个件事上面。 佢而家炒角色话题啊嘛。 系啦，但系而家超人之死之后咧，佢哋好多时中意将个话题系放咗喺个人上面咯，喺个角色上面咯。 嗯嗱，咁差唔多，咁今年系六，好七八月嘅，日特工作系 八月， 咁今年就八月，跟住年尾就 十一月 就系 Doctor Strange， 咁今年嘅超人就得翻两套超人片啦，星龙片就得翻两套啫，应该就系、是，好似冇啦。 你计唔计埋忍者龟咯？忍者下个月都仲有一个 忍者龟，应该都唔算啦。因为虽然我有俾忍者龟想睇师奶版嘅《捉鬼敢死队》。 哦， 我觉得会好睇咯，个师奶版就八师奶，因为佢冇靓女翻嚟，我觉得好好睇咯。 哦，有啊，雷神做秘书啊嘛， 系啊，我觉得几过瘾嘅呢套嘢，我几期待咯。 变即系角色即系点讲，女体化晒， 够奇嚟啊嘛。 系啊，同埋佢哋都喜剧演员都做得放嘅。 好睇呢套嘢，我会几期待嘅。好啦，咁今个拜到此为止，下个拜谂到咩嘢再讲啦。好，拜拜， 拜拜。